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北斗》，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小玲啊，你既是定堂的好朋友，我也就不把你当外人了，喊你一声大侄子。哎，你快跟我说说，张朝凤到底怎么死的？他手上的象牙雕金又怎么会到了你手上啊？ 二表舅勿急，你得先跟我们说说您是怎么跟张朝凤认识的，这些东西又是从何而来，咱们彼此坦诚，这才能毫无保留啊。哼，这驴肉真香啊。 慢点慢点，这大白菜也不错。小玲啊，你能不能把那些金箔象牙雕金先还我呀？ 您不是说那不是您的吗？ 那也得让我瞅一眼吧，万一呢？啊， 对急得抓心挠肝，还得表现出一副云淡风轻的二老爷，林叔一笑，总算掏出一片象牙雕金来。白中微黄，莹润发光的巴掌大象牙，不说薄如蝉翼，也是薄如宣纸，但上面竟密密麻麻雕刻了无数比蚂蚁还小的字。林叔和岳定堂曾经在路上借来放大镜仔细研究过，镜片下字字清晰，且雕的都是大藏经，有心经、金刚经等，还分汉藏、满蒙等不同文字。象牙和金箔薄片残缺不全，若有丝线将所有金箔和象牙连接成册，想必才是一件完整的宝贝。 老爷子生前呐，喜欢收藏古玩，我从小受他熏陶，跟着耳濡目染，也有这癖好。 不是自己亲外甥，林叔不肯说，二老爷也不能掐着他的脖子强迫他。再看岳定堂，不知本来就是个闷葫芦，还是对自己这半路亲戚不冷不热，竟半句话都不肯说。二老爷没法子，只好继续说下去。 去年年底他病重那会儿，我常常在跟前伺候他，老人家一高兴就说赏我点什么东西，就把书房里的一个匣子拿过来，把里头一半的金箔和象牙雕金拿出来给了我。哎，说来惭愧呀，当时各房兄弟人心不齐，老大和老四争得厉害，老爷子病重那是花钱如流水呀，什么人参、鹿茸、灵芝那是不要钱的往家里头搬，宫中早就没钱了，我手头也紧呢，没法子，只好把那雕金拿到当铺去。我寻思能给老爷子换几个药钱也好啊，这不就遇上了张朝凤。我听别人说，这雕金很可能是老祖宗入棺前供奉在沈阳老皇宫里的宝贝，后来时局动荡，被那些个宫女太监偷出来变卖的。可是张朝凤告诉我说，那些全都是赝品，虽然金是真的，象牙也是真的，可那都是别人故意做旧拿出来做古董变卖的，这才被老爷子信以为真收了去。 不对吧，若说青花瓷和名家书画有赝品那还好说，这雕金自如粟米，不是寻常人想伪造就能伪造的，这花费功夫得不偿失，怎么可能是赝品？ 我本来也是这么说。哎呀，但是这古玩嘛，你们也知道，历朝历代，就算是从三皇五帝算下来，虽然说有几千年，可是要是认认真真的论起来，这古董肯定是真的少假的多。老爷子自诩收藏名家，但也有时常看走眼的时候啊。我与张朝凤相识多年，他东说西说，加上一通酒菜，我晕晕乎乎的就被说服了，同意把雕金暂且寄放在他那里，等着让他帮我寻个好的买家。谁知道 这一计放就出了岔子。过几日我想起这事儿，让人去找张朝凤询问进展。回来的人说，他姓张的，几天前就失踪了，再也没回过当铺。哎呀，我这才知道自己彻彻底底的上了当啊。本以为这些东西被那王八蛋卷走了，没想到，哎，你看，现在还能失而复得呀。哎呀，好外甥，小玲啊，真是多谢你们了。要不这样，你们把东西还给我，回头啊，二表就卖个好价钱，再请你们吃一顿好的，如何呀？ 二表舅，这些宝贝要是真品，价值不说连城，肯定也不是一顿饭就能抵消的。更何况张朝凤还为此引来杀身之祸，我们也是担了风险的，这一顿饭就算打发了。 哎呀，这小兔崽子还想宰我啊。我知道我知道，一顿饭对你们来说肯定简薄了，这不是现在二表舅手里没钱吗？哎，等手头宽裕了，等你们临走前一定送你们一大笔路费啊。你们看，老爷子是指定了说要留东西给你娘的，你娘现在去世了，他的就是定堂的呀。以老爷子生前爱好收藏古玩来看，说不准留了什么宝贝疙瘩给你呢。 二表舅，不是我们不肯把东西还您，张朝凤既然因此死了，您能保证对方没有同伙，不会一路追踪过来吗？我们查过，张朝凤离开奉天之后，一路先到天津，再到南京和安徽等地，辗转数月，这中间见了什么人，遇到什么事儿，招上什么麻烦，我们一概不知。万一对方寻迹来到官家，真正目标是你呢？ 不可能，我没什么仇家。哎呀，就算有，那肯定也是老四招的。你看啊，他成天给人看相算命，还自称有仙缘，每天接触的人呐，不知凡几，连日本人都闻名而来。那他这个脾性又容易得罪人，怎么也不可能是我。哎，郝贤侄啊，你就先把雕金还给我吧，这回我一定好好收藏，绝不往外露了。 把薄片给表舅吧。 林叔笑笑，倒也没有不舍得，从口袋里摸出一包帕子，放在桌子上推过去。 二表舅，六方薄片雕金，金箔三，象牙三，我们可都完璧归赵了。 嘿，好外甥啊，好外甥，你们果然是表舅的福星啊。你看看，你们一来，我的东西就失而复得了啊。 哎，二表舅，我听说奉天城里有一家福来楼，里头的厨子是从京城过来的，家里还有人以前当过宫里的御厨，那些菜可好吃了。 那个言过其实了。哎，也没好吃到那个份儿上啊。 可我们就是想见识见识，尝个鲜，总不能大老远来一趟奉天城，最后什么都没吃着吧。这回去之后朋友亲戚问起来，难不成我们就说在官家天天吃白菜饺子？ 请，我请，这必须吃啊。 这几个字关二老爷是咬着后槽牙说出来。一顿驴肉锅子吃完结账的时候，二老爷那颗心已经碎成好几瓣，用上好的浆糊都粘不起来。 哎，你们年轻人睡得晚，自个玩会儿去吧，二表舅就不陪你们了。现在天虽然黑了，但是城中有些地方还未关门啊，赌场什么的也都可以去转转。哎，不过千万别赌大的，小赌怡情啊，要是亏多了倾家荡产，你二表舅两袖清风可没有多余的钱帮你们了啊。好，那我就先告辞了啊。 关二老爷生怕林叔他们问自己借钱，竟是不肯多留片刻，结完账立马就脚底抹油走得飞快，转眼没了影子。 二老爷在说谎。 那几片金箔和象牙制品，连他们这种对古玩不甚了解的外行人都能看出稀奇。二老爷这种热衷收集研究古玩的，怎么会不知道？从二老爷的对话行止来看，他手头是不是真缺钱不知道，但对银钱十分看重。这样一个人，又怎会轻易把值钱的雕金箔片交给张朝凤？除非他在撒谎。雕金箔片不是老爷子奖赏的，而是他从书房偷的。这就有意思了，一个家几个亲兄弟，老大老二老四，趁着老爷子病重，纷纷从书房伸手，你几片我几片，把雕金箔片拿光。老爷子的书房成了聚宝盆，但再多的家产也经不起几兄弟这么挥霍。长途跋涉本该洗漱净身，但居然四处都找不到能给他们烧水的下人，最后还是岳定堂临时拿了钱让何主事去置办，这才弄来两大桶的热水，让两人分头洗了个热水澡。林叔还是头一回经历去表亲家里做客却连洗澡水都要自己花钱买的奇遇。他换了身睡衣，盘腿坐在床上侃侃而谈。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老爷子把库房钥匙分成五把，让儿子们到齐了一起开库房分东西，这不是摆明不相信几个儿子吗？ 哎，一件旧衣服当头照下，直接把林叔给盖了个满头满脸。 别废话了，擦干头发睡觉，睡里面去。 我能不能睡外面？ 打地铺或者去隔壁屋，二选一。 我不说了。 他把旧衣服揉成一团，随手往床下扔，躺平翻身，被子一拉，露出半颗脑袋，半干的头发还在枕头上滴水。岳定堂是有点洁癖的，但林叔在岳家的时候就因为生病睡过他的房间，现在又洗得干干净净，一回生二回熟，他竟也没有多少抗拒，只是看那滴水的发梢实在碍眼，忍不住从旁边抽了干净的毛巾给那半颗脑袋擦拭。 哎呦，老岳，没看出来啊，你还有这功夫呢。往后要是大学教授失业了，去澡堂帮人家搓背搓脚，估计也是能养活自己的。 这话我怎么听着有点怪啊？ 岳定堂手下一停，虽然没有章法一通乱揉，但林叔约摸是太困了，居然被岳定堂弄得昏昏欲睡，眼皮沉重，感觉对方停下动作，忙说道： 哎，别停啊，这夸你呢，干啥啥都行，样样第一名。 只要我还姓岳，只要岳家还没倒，就算我是个蠢材，往讲台上一坐不吭声，学校也不会解聘我，还得让我继续体体面面当教授。要是有一天我连大学教授都当不下去，那估计想去澡堂也没人敢收。 敞亮透彻。 多人小说剧北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